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今日暖翻好多啦、啊，已经去到二十度啦，唔使斯斯缩缩啦，我是小曳曳。 早晨，仲有两日我就要改过自身，冇得偷懒。 好嘢！咁系咪呢几日会尽做咧？ 你冇偷懒， 系 系啊！你真系将自己发挥到最尽啫，燃烧你个灰烬。 嗱，我忍，我忍。我忍跟住你，我抓个矛嘅， 冇忍，我哋 国气强啊！ 你快啲有新年第一脚啊！ 好，早晨早晨，星期四，十二月啦吓，今个礼拜系最后的一个礼拜，开开心心继续享受三小时嘅约会，我哋系风骚快活人。今日爱好系列就系、是、再见2023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少少嘅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嘅。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随着日间温暖，元旦至下个礼拜中期咧，普遍系晴落，靓靓嘅天气咧。不过早上咧清凉少少。十点十五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咁时间过得好快啦，咁2023年咧快将要离开我哋啦，成为历史啦。与此同时咧，计下计下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噶啦，圣诞跟住就到呢一个外国人嘅新年啦， 新年啊， 元旦啊，所谓 都系我哋嘅新年啊， 都系啊， 都系啊， 冇错， 系啦、啊，我哋好开心噶，因为我哋又多多个新年啊，又农历新年啊嘛， 跟住再整多个元宵， 农历新年啦， 元宵再楞一个情人节， 一路数落去， 哇，发达啦， 再迟啲又复活节，系咪咁数？ 系咯，梗系咁数啦，开心、啊， 喂。 嗱，农历新年咧，唔知大家诶有个靓女行入嚟， 突然间 咁你点解你个样咁惊？ 哇！我冇见佢入嚟啊，我冇见佢入嚟，突然间就 我入嚟啊， 冇啊， 我 大只，我喺呢度咧，喺个电视咧， 我好惊，好惊 啊！ 啱啱快啲同姐姐请安， 系啊，啱啱把声真系令人哋啱啱 好 舒服嘅， 因为系历历啱声 啊，真系啊！ 大家听下天人街就知点解佢叫啱啱。 系 啊，喂，农历新年咧，即系呢一个利是咧，唔知大家系咪已经计紧啊，准备紧咧？ 你啫， 唔系啊，因为以前啲比较啲长辈咧，佢真系喜欢。我就而家近年系啊，我而家已经好少啦。即系总之唔好太沉掹。以前有啲银纸真系沉掹掹噶嘛吓。 系啊， 但系总之唔好咁沉。咁我觉得唔系一定要全新。咁所以有啲咧就会咩，又要去银行要唱啊，俾人嘅时候直板啊咁。 系 讲到利是咧，嗱，日本咧，日本有啲发明咧，我唔知大家觉得有冇用？呢个发明都系关利是事。 嗯，咁得意。 系啦，咁啊，俾利是人咧，其实都系一个游戏嚟噶。我记得嗰阵时咧，你有冇玩过啲游戏？叫啲细路仔，你抽一封啊，咁样。 冇玩过， 冇玩过啲游戏啊？ 有，我有。 你玩过啊？ 我试过嘅就系嗰啲老板，几好玩嘅。佢啲老板嘅就系因为佢唔想俾人哋觉得，因为嗱，你出边就一定会讲嘅，系嘛？即系入完老板嘅房，佢俾封利是你，跟住喂你几多钱？你几多钱啊？一定会讲。 个个一样咪好咯。 咁又唔得。 即 系 有啲心腹。 咁你真系有一啲系会心腹啦，有一啲偏心啦。人之常情嚟嘅，我觉得系应该系咁嘅。边个帮得佢手嘅话， 有一啲佢又有遐想啦。 呢啲我唔知道，但系好嗰只就系女老板嚟嘅，即系女仔嘅老板嚟嘅。我觉得佢谂得几好啊！佢就系话，如果你每一个人你入去嘅时候去斗利是，咁当然其实佢都唔少嘅，即系至少嘅话，佢嗰阵时候都已经$100啊，至少$100，至少$100。咁其实你过入去嘅时候，咁当然又有啲$100，有时候可能佢有渗咗一两张$1,000喺度，即系两张$500喺里面。咁就入到去嘅时候咧，抽咯。 系啊， 就最好啦！你入去抽，个个嘅即系公平嘅，大家都系公平嘅，就冇话出到去嗰时候你就喂你几多啊？佢就话我$500，你几多？我$100啫，会好唔开心噶。 如果落差系十倍，嗱， 你是会好唔开心噶。 我嗰啲衰嘢又嚟啦！嗱，你约约入嚟，佢又做咗4年，好抽啦，抽利是啦，全部都系$500，你咪抽啦。 得你自己知 啫。呢个梁嘟嘟入嚟，呢度有平时日日自兜，我就攞你嗰沓嘅$100俾佢抽，其实都有。 因为你讲嘅啫嘛， 系啊， 佢可能系咁噶，我点知啊？ 系啊，啱， 系咪啊？ 不过做出嚟好似好公平。 佢做出嚟就好公道啦。你每一个人入到去嘅话，就睇你个luck啦，系咪先？即 系 有人可能即系佢唔系同你论年资，又唔会论呢一啲什么，即系我心腹。我特別錫佢，冇入到去嘅時候，大家抽一封， 即 係 佢 可以好 開 心。 佢呢個做法咧就係偏心都唔會俾你知， 冇錯啦。哇，呢啲正啊！ 呢先高招，所以先可以坐得咁高位。 係咩？佢而家點啊？ 佢而家好好啊！ 哇，咁正 啊！真係啊！ 去佢度拜年咯。 又唔好，我又唔想介紹你俾佢。 我想抽，我想抽， 因為我覺得我唔可以咁樣出賣佢，介紹埋啲咁壞朋友。 咁日本呢一个发明乜嘢嚟嘅咧？大家如果你记忆中咧，旧香港欢乐今宵呢个节目咧，有一个类似幸运轮咁样嘢，记唔记得啊？一个大转盘 都有啦， 大转盘一转，咁跟住就 啲商场有时都会咁噶，系咪？ 有条软淋淋嘅嘢咁啊，揈下揈下。 即系总之，大家知系咩啦吓？咁咧，佢就系一个细嘅转盘嚟嘅啫，即系大约系一个手板多啲 咁 啦。 细个 系啊。因为你太，因为你带咗身噶嘛，好啦，就叫个细路仔埋嚟一揿，咁跟住咧就画咗好多嘅一格一格一格一格格，几多钱几多钱几多钱几多钱几多钱，咩我睇埋条片嘅，咁一揿咧佢就复一声， 因为你想买啊， 好快，唔系啊， 佢想改嗰啲人码，最大个500改50， 咩$5，$1$2，$5， 或者三粒糖， 又或者佢就系 印花4个。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咁揿停喺边度就俾几多钱利是嗰个小朋友咁样样咁咯。 除非佢真系贪玩啦，即系氹啲小朋友啦，否则呢个嘢冇用嘅。 呢个我觉得 OK 嘅。如果你去人哋嚟你屋企度拜年，有好多僆仔，你当同佢玩啫， 玩 即系等 于 玩 娱乐 蟹一样嘅啫，系咪？ 系啊， 你钱啱唔啱先？你都唔少啊。 我话俾你听， 你一定做错啦。 嗱，我做了一件事真系好衰嘅。 好， 讲 嚟 听下。去一个老板嗰 个 OK， office 嗰度拜年，唔知初七初八嘅。咁去亲老板拜年 啦，已经系 嘛？佢 office 未有人嘅。 人日咯。 系啊，咁啊去拜年啦，即系大老板，梗系有啲架势噶啦。成个 office 得佢一个人，咁我买咗一盒朱古力上去，咁我自己计个数啦。咁跟住又摆 你嘅回本啦，系嘛？ 系啊。 谂办法点样回本啊？ 跟住佢派利是啦，话利是，跟住摘翻一盒糖，跟住佢话你有几多个细路仔啊？三个， 仲有个肚， 唔知嘅咩？ 佢系啲老板鬼记得咩？哇！我脱口而出三个，我后来话点解我唔讲咗四个？ 佢就再俾多两封嚟， 系啊， 几好喎， 都几好啊，真系 换换到本啊，咁样， 梗系回到啦。 你又朱古力应该都系接嘢嘅啫， 巡回演唱嗰啲朱古力，人哋俾佢再俾乜人， 再接再厉， 今次五个啦，今日我又生多咗两个啦， 系啊，你仲生得出啊，咪打打有心有力， 咦行啊， 都未计私生嘅。 啊，犀利！ 辛苦你，要逼多两个之后，跟住斗利是， 系噶， 一定好唔掂。 喂，你有冇听过嗰阵时咪人借细路仔去斗利是噶？ 冇听过啦，呢啲就 系啊，即系你讲少咁讲啫。因为好似喂，佢有四个，咦，我哋得一个，喂，问阿家姐借。 嗰啲粤语长片嗰啲桥段嚟啫。 系啊，冇错，仲有黑白嗰啲，你唔知咁你 可能会有， 你唔知你讲过， 定你试过， 但系唔 work。 人哋认得出， 两个样唔似佢， 咁高嘅呢两个， 同埋嗰两个仔喊啊，佢唔系我老豆嚟噶。Radio someone still loves you。1984A long time ago, when I heard it first time on the radio. Radio Gaga was the name of that song. Now I'm back with the track and I feel so strong. 1996, the remake is done. First time ever since the story begun. One of my favorites in the music scene. Here is the voice of Queen. I'd sit alone and watch your light. My only friend through teenage nights. And everything I had to know, I heardEverywhere, listen to the radio. We watch the shows. We watch the stars on video.We 年头到年尾最紧要和气。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 Sarah 李丽蕊啊。其实咧，风骚快活人呢一个节目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就好似个大家庭一样。每一日咧，好多时候就你笑下我，我又窒下你，但系佢哋都会包容我嘅、哦。所以喺呢度嘅话咧，亦都希望嘅就系每一个家人咧，都好似我哋呢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开开心心。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Kim， 有 作。 喂，咪住肥强，你做咩要攞咁多手工具啊 ？Sarah 姑妈，钢琴嗰啲污渍抹唔甩啊 ！Stop， 你即刻停手。钢琴后的尘有其他方法处理，手工具有其他用途同埋安全守则。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为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手工具要懂得安全使用、妥善管理同埋存放就有排用啦。我系陈乐儿 Georgina 阿左。 冇错啦，今日除咗呢个职安剧之外咧，仲有一个特别嘅环节。呢个环节咧一个月出现一次嘅啫，咁就系呢个风骚家庭秘笈啦。咁今日都有一个嘉宾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啊，原生家庭咧系啲会唔会影响，即系将来咧佢大个咗之后咧，结婚啊，同呢一个老公啊、老婆啊嗰个关系、啊， 绝对一定， 绝对会啦。每个家庭你长大嘅背景都唔同， 好紧要噶，就有时会影响一世嘅。 系啊， 因为有啲嘢喺童年嘅时候嘅话，你未解决。 嗯， 知道知道， 即系经常即系浸人埋啲嗌交啊，甚至家暴啊等等嗰啲，好唔开心。 点解你一讲我啲衰嘢？ 咁啊， 浸人咪家暴 咯， 唔开心啊 嘛， 唔开心啊，即系如果唔开心嘅话，如果唔开心， 如果你开心咪使乜讲啫？ 系， 明白，又系， 系， 我抵闹啊！你仲有两日。你尽情尽情去尽啲，我抓， 跌啲脚，好嗱，其实咧新嘅一年咧，嗱我哋咪话有啲新嘅愿望嘅， 系啊， 咁咧我喺新闻嗰度睇咗一对夫妇咧，我就谂啦，啊作出呢个谂法会需要啲咩嘅决定心咧，或者即系会点咧？ 我估啊，佢哋想去第二个地方。 有少少接近有少少，但 如果唔系两公婆好， 唔系第二个地方， 诶喺边啊？ 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决定未来嘅15至20年都用呢个方法去度过。 哇！ 咁样到底系啲咩可以咁吸引佢咧？好，先睇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特区政府欢迎中央上星期公布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以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两个方案强调科技创新服务，推动科技合作，特区政府会带领社会把握前海和横琴发展新机遇，贡献区域协调发展，为国家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作出贡献。李家超出席在香港举行的央视财经香港论坛的时候说，两星期前公布有关跨境数据的便利措施和先行先试安排，简化了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流通到香港的安排，具有标志性意义，推动内地数据在湾区安全有序流通，亦都有助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着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数据港。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元旦假期全国口岸将会出现出入境客流高峰，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156万人次，较2023年元旦假期增长超出5倍，是2019年同期的90%。管理局话，因应国际和地区航线航班持续恢复，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对中国公民入境免签，以及中国对法德等6国单方面入境免签等政策，出入境客流高峰将会主要集中在明日至30号和明年1月1号至2号。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成都天府机场等大型国际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加。港澳陆路口岸旅客流量亦都将会持续增长。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通关人数预计将会达到93,000人次。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将会达到19万、18万同埋12万人次。被视为欧元奠基人之一的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逝世，享年98岁。德洛尔的女儿说，德洛尔星期三在巴黎的屋企安详离世。身兼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德洛尔，在1981至1984年曾经在当时的密特朗政府担任财政部长，而他在1985至1995年期间担任三个任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是历来在任最长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德洛尔是二战之后欧洲一体化的热心倡导者，在他任期之内，欧盟完成了一体化的单一市场，并且同意引入单一货币，以及建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到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41点，升216点，总成交金额32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6点，升1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7.6，升2.6。盈富基金16.99，升2.3；美团81.3，升3蚊；网易138.9，升2.4；小米集团16.18，跌1.4；恒生中国企业57.58，升7.8；比亚迪股份211蚊，升5.8；南方恒生科技3.62，升5仙；中移动64蚊，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41.37，瑞士法郎0.84，加元1.32，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68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33,503点，跌177点。港金报19,450蚊，升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6.07美元，卖出2,0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交通情况，朗天路去元朗公路近御豪山庄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现时一段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都系正常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碧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富泰村车多，龙尾排到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龙尾而家接近屯门骑术学校。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九龙城联合道爆水管来回方向近甲丙达道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辆唔可以右转入甲丙达道。横头磡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的车辆不可以经支路左转联合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75X 号线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有一首歌呢是好多人点名 已经变咗系禁歌啦，唔再唱啦。 你惊唔惊？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唔知大家有时会唔会都问下自己或者问下朋友咧，未来呢五年或者未来呢十年，你会想过啲乜嘢生活咧？或者自己会唔会都谂下，譬如住喺咩地方啊？又或者系点样去过你嘅生活啊？点样去计划咧？咁 嗱，住喺边度真系冇所谓， 冇错。 我想继续可以即系做嘢， 嗯， 系啊，呢个已经系好好啦，系、 嗯、 啊，有能力做嘢， 系啊， 系 系啊， 冇错、 啊， 能力、体力样嘢都系吓。 诶、啊我而家唔 plan 嘅，我就系 plan 乜嘢咧？就系、是plan 令到自己会过得更加健康，咁、 嗯、 我就会 plan 啦， 系 啦、 okay ， 因为我要一定要储定一啲嘅健康，储定一啲嘅力量，等我再年纪大啲嘅时候嘅话咧，我仍然晓行晓走、 啊， 我觉得咁先至系最大嘅自由。 冇错、 啊嗯，如果唔系嘅，你去边度住啊？嗰啲唔关事嘅， 冇错， 系咪你行唔到咋？你困喺一个地方嗰度嘅话、嗯，你就已经咩冇 啦。行唔到都唔紧要，你连累屋企人啊， 即系仲有人帮你。 当然有得唔想嘅， 系 咪？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会 plan 呢啲嘢咯， 即系起码有自理能力先。 冇错，要有健康。 冇错，咁、喺美国咧，有对夫妇咧，咁啊本来咧有生意啦，自己一啲嘅地产啦，即系间屋。啊，等等咁啲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就喺2020年，即系3年前咧，佢就卖晒所有嘢啦，因为咧佢好想，好多人都有呢个谂法，我 过啲自由嘅生活， 世界， 环游世界。 诶，咁、哎、最初嘅环游下一条 抵死，啊，我做得好， 会先有人入嚟咯。 你好似好似成双，好似成双打到嘢。 Michael 呢个真系好中意捧佢啊！ 我多啲 飞拳头，飞拳头系啊，俾我 呢个咩？呢个咩？系啊，玩开噶， 佢噶佢 玩开噶，佢成日都系咁嘅。 原来 系啊， 好啊吓，识玩， 先至系老板。 今日做乜嘢？ 好嘢，马老板，马老板，好嘢，马老板， 好嘢，马老板， 嚟继续， 系。诶、欸，我想问呢对夫妇咩年纪啊？ 50几岁， 50几， 咦， 即系都有成就噶啦，可以过啲。 唔关事，唔关事，环游世界唔需要真系，而家唔真系唔需要太多钱。 嗯，系啦。不过 穷游噶嘛，可以 全部嘢卖晒啦，咁样攞住啲钱咧。最初就谂住嗰啲咧，一架车周围去嗰啲咧，嗰、啲叫咩啊？嗰啲一架车拖住架屋嗰啲咁样。 旅游。 但发觉后来咧，揸车都好攰，同埋咧。唔係咁 enjoy 嘅，咁有一次咧，我老公突然間見到一啲咧遊輪嘅廣告，就差唔多去一年嘅，咁佢就一齊 join 咗。 啊，点知发现原来呢样嘢咧，佢话非常之 enjoy， 因为嗱，你游轮啦，去周围去啦，而去到某一个港口咧，你又可以落，又喺度住下，住几日咁样，又感受一下。所以佢决定未来嘅15年，起码咧、 啊、 都唔会再翻上岸啦，咁样日日咧就喺个游轮度过咁样。佢唯一担心一样嘢咧，可能就系 Sarah 嗰种啦，冇机会即系去运动啊，或者系即系啲比较。多啲嘅行啊，即係所以佢而家 唔係遊輪大嘅都有嘅，都有啲設施嘅，佢有啲跑步嘅， 乜都有， 係啊， 都唔需要好大嘅，佢一定會有個地方俾你跑步，一定會有游泳池， 係， 同埋一定有睇 show 嘅地方， 係啊， 有嘢食。嘅地方， 啲遊輪大隻啲嘅攀石都有， 但我唔會中意咯。 我都覺得係 喺個海上面嘅話，我又 冇乜安全感。 因為基本上你去緊某個地方嘅時候你望出去嘅話係白海蒼 白， 一模 一 樣。 一片 海啊！ 同埋你去每一個地方嘅話，我覺得有時係喺嗰度住耐少少，你先至能夠感受到嗰個地方真真正正俾你嘅感覺嘅、 嗯。 永遠都係蜻蜓點水兩至三日嘅話咧，係冇意思嘅。有時我唔中意， 呢 我自己本人啫， 係 啦，我唔會揀咯。 我中中意腳踏實地。即系个感 觉，即系你唔中意搭， 因为海上 周围去， 系啊，系啊， 佢好风险 啊，系啊，同埋你话如果真系游轮咧，你话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够啦， 系啊， 唔系你真系会会， 我唔 系 好中意。 如果你对海有啲云浪嗰啲咧，更加容易 又 觉得 云浪。 嗱，我又分享一下，因为嗰阵时候咧，我都几好嘅，有好多唔同类型嗰啲工作嘅环境同埋机会嘅。嗰阵时候咧，系每一个礼拜都要喺星期五嘅夜晚黑黄昏嘅时候、 哦、 就要上船啦。你知我讲紧乜嘢啦？ 做 嘢啦，落到去嘅时候咧，系帮人哋点下唱啊，倾下偈，好轻强噶咋？ 哇，正喎、 啊！系啊，你夜晚黑咧就可以有间房俾你，然后跟住嘅就你有嘢食啦。总之佢包晒你， 哇，正啊！ 直至到咧就系譬如星期五晚上船啦，礼拜六要做嘢啦，礼拜日要做嘢，都系朝头早同大家讲声拜拜。咁跟住系就晏昼到就已经上岸噶啦。 正 系咁样讲紧系两日一夜。上船嘅时候咧都已经有少少咧。 浪 下浪下，同埋佢就有少少似晕船浪咁嘅感觉。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咯，咁我就会觉得唔系好舒服咯。系、啊，我就系咁样咋， 完全唔使使钱、啊。 唔关使钱事 啊，唔系我系谂呢衰嘢噶啦。 你喺嗰个地方，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嗰个时间一长咧，你嚟嚟去去又会食嗰啲嘢，你嚟嚟去又睇嗰啲表演，又系嗰啲基本上嘅就系服侍你嗰班人嘅话，你都已经好熟啦，大家都又见到你啦，咁样 系，我哋唔中意， 即系咯，即系咁咯。我就觉得好似 其实都 等于困 住咗喺船上面， 你 困 住咗喺上面咯，你唔可以突然之间无端端咁样，你话啊，不如我租个单车踩下冇啊嘛， 系。 又或者你租个单车踩下去一啲唔知咩嘅地方，佢就啊呢条巷都好似几好，你唔觉得咁样好好玩嘅咩？ 或者翻翻其实揸架车去好远嘅地方又 得。有时你迷下路，我觉得系好正噶。所以其实嗰阵时候我好中意去一间地方，嗰、那个旅社就因为乜嘢咧？就系、是、个名，我觉得好好，叫做《迷路为了看花》。 哇！ 但佢卖咩？ 佢 系 间民宿 啦， 佢系间民宿。系啊，几好啊！ 呢啲正啊！ 佢就系话，其实好多时候系你唔可以 plan 嘅。你去到有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点嘅时候嘅话，有时你系要让自己去一啲你冇谂过、冇 plan 过嘅嘢。你会遇到唔同嘅人，你会遇到啲唔同嘅嘢，就系、是、迷路。喂、 啊， 迷路都唔需要唔开心，因为其实可能你会见到一朵好靓嘅花。 我系你喺个花后面加到个字花蕊。 对你 的 牵挂， 讲过 多咗。 我攞支笔去写个意思， 多咗啦，多咗啦。系早晨，早晨，早晨啊！听下风骚浮人。 熬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不要在人家的雨伞下停留。张爱玲曾经写过一首咁样嘅话：下大雨时，有人打着伞，有人没带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竭力想转到伞底下去躲雨。可是雨顺着伞的边缘不停流下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更加凶猛。到最后，挤在伞缘下的人不但没有躲到水，还被雨水浇得稀湿。这是一则哲理，亦都是人生的现实哲理。在世间，太多的路需要自己去行，太多的事要自己去做。当风雨来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站在人家的把伞旁边，乘机遮风挡雨。点知两种做法淋的雨还要多。不理人家的把遮有几大，未必就是你可以遮风挡雨最好的地方，有时就会适得其反。漫漫人生路，没一个人是你永远的靠山，落雨都是要自己带遮好一点。当你见多了人情世故，就会知道越是处在人生低谷，越不要去挨人家，挨埋人家那里，希望人帮手，希望人家那把遮遮到自己，以为有安全感，错了。古人话：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当你处在人生高光时候，有太多人围绕在你身边，有太多人讲赞美的说话，但当你跌入低谷的时候，那些人就会马上了手散，不会再有人站出来拉你一把。毕竟人心现实，大家都是选择趋吉避凶。好像电影里面那些帮手那些事件，往往是少之又少。增广贤文里面曾经说：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当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深陷泥潭的时候，不要过于对其他人抱太大的希望，如果不是，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当你能够跨越你的低谷的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最后自己就是一把伞，不需要再靠人家了。可能人生里面有很多个风雨，躲是躲不到，唯有我们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躲在人家的伞边，因为会淋得更湿。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雨洒遍地，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旅途，人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路亡，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3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87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嗯，喺圣诞节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咧就会圣诞礼物啦，咁样落嚟农历年有咗手信啦，咁啊牵涉咗一啲咧送嚟送去，可能咧都系摆咗好耐嘅食物咁样。咁啊，日本咧将会喺2025年咧修订嗰个叫赏味期限同埋消费期限。 哇！ 大家知道两个样分别啦。赏味就系到底嗰个日期内会好味啲啦，过咗其实都食得嘅。但系消费期限咧就系指一啲咧可能真系便当啊，或者啲容易坏嘅咁。即系过咗个期限咧，系真系唔能够再卖啦咁样。佢咧就喺2022，佢而家根据好多嘅测试啦，咁啊希望将嗰个食物嘅期限咧推迟啲啲，因为咧之前咧佢系太多浪费嘅食物啦。其实我觉得最好测试咧系咩咧？无论佢过期未咧，摆落口嗰种感觉就系最正确噶啦。我觉得有时未到期，但系唔知点解咧。 有啲粟味，啱啱掂到边嗰啲啊，你食唔食噶？ 奇怪嘅味嘅， 系啊， 有啲某一只朱古力咧，佢里边有花生嘅。我试过有一次，喂，点解啲花生益益地嘅？咁我又过咗期咯，都未过嘅。 系啊，啲花生嘅问题， 唔知啦。即系总之嗰个系个品质系未必一定系好咯。但系过咗期又未必一定唔得嘅，所以我觉得有时可以。 有时我会过一两日，我会食嘅，我会试嘅。你哋会唔会噶？ 会噶， 系啊，冇乜所谓。 嗯， 但如果有啲有少少即系缩缩地咧，啱啱似有药物咧，我都食啦。 你讲咗佢哋开咗嗰啲啊嘛， 系啊，唔系，譬如 你开咗嗰啲喺赏味日期里面， 系啊，所以我哋要食啊，你食唔食噶？ 唔知喎，唔怪之你搞成咁。 咁咩情况你先唔食？ 臭咯，系嘛？即系冇办法， 你都食， 冇办法吞咯， 腐烂。 哦， 你讲到话缩噶啦，仲食？你唔惊食完之后会唔舒服咩？ 唔怕，我谂住噶啦， 唔系食细菌， 系啊，咪当即系通下啲肠。嗱，呢啲系唔好嘅啊，大家唔好试。 一个感觉都唔舒服嘅。如果你摆一个即系有异味嘅食物落个口， 知啊，是但 唔想嘥系嘛？ 系啊，我改噶啦。 但我觉得有时有啲嘢你真系好难嘅嗬，因为有一啲你咪发觉嘅就系 贵价嘢食， 唔系就系嗰啲已经系腌制咗嘅嘢，开咗之后虽然咧佢就已经过咗啦，但系你发觉就依都食得嘅，例如腐乳。其实我觉得佢系唔会坏。 佢本身都有啲臭 臭，本身就腐爛咗， 腐爛魚， 一撇嘢咁樣。咁你會覺得哇，其實都已經過嘅嗰期半年嘅咯。但係你係開咗食咗之後攪出嚟噶嘛，跟住你又乾淨噶嘛，你咪擺翻入去個雪櫃度雪噶嘛。你有冇試過？ 係， 我都照食。 係，你附住你放唔放砂糖喺面㗎？ 唔放。 好食啲噶，真系啊，好食啲噶，系啊。 我讲过唔过期啫，唔关事，放唔放砂糖， 遮盖啲味啊， 佢臭都食，臭都食得。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嚟到爱好系列嘅啦。咁今日咧就系再见二零二三年， 好有意思啊！ 因为嚟到一年将尽啦， 冇错。 每一年咧，总会发生好多唔同嘅事情啦。有啲咧就会系开心，有啲系唔开心，亦都有啲事情咧系大件嘅，会影响你比较深远嘅。有啲咧就系过咗嗰日，你可能已经唔记得噶啦。对于我嚟讲，二零二三年咧系有比较多嘅唔开心嘅事情。人有四样嘢叫生老病死啦。咁啊，而我喺屋企嘅家族咧有两件都发生咗啦。因为屋企有人咧就患咗啲比较严重嘅病啦，咁啊，所以都几唔开心，即系佢几唔开心啦。但系同样地，佢都同我分享翻，咁我明白哦，原来系咁样嘅咁样。咁另外咧就妈妈今年都过咗身啦，所以今年喺我嚟讲咧，呢一首歌曲作为今年完结嘅一个选择，好似好老土咁样，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系希望得到呢四个字，身体健康，放诸四海皆准。每一个人，我觉得都系希望。送俾大家，如果希望今年之后2024年每一样嘢都更加好。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如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虚构迎新送俾大家嘅四个字，希望每一位朋友都系身体健康。 嗱，我觉得呢几日呢真係好开心嘅，因为呢就2023年呢，我諗对于每一年啊，对于每一个人都一定会係有一啲即係高低起伏。我觉得就係年年难过就年年过。所以而家去到咁嘅年纪呢，我反而嘅就係会追求嘅只係一份平安。呢份平安嘅就係内心嘅一份平安。而家你睇返有好多嘢嘅，就係小时候你追求嘅，你追到嘅，追唔到嘅，都唔会系遗憾噶啦。而且我觉得明白乜嘢系人之常情啦，经过咗人情冷暖啦，只系希望嘅就系岁月静好，不惊不暴不畏。《金刚经》里面嘅三个我好中意嘅事，希望祝福大家日日是好人。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啊。是啊，是 J Dub 的这一首的歌曲。 好想跟你说中漫游，伸手触碰满天星斗，顺路或雪人欢呼拍手，终于可以放松眉头，抛开一切抱走 年末感恩，王浩儀 JW 一首嘅歌曲，感恩有大家，感恩有你，感恩有我。 我排第几啊？ 我都要多谢自己。 我排第几啊？ 你冇份。 我冇搞错啊？唔得，问多你一次。 我排第几啊？ 你在心中。 你吓死我！ 你系唔可以排名次噶，有啲系唔会排名次噶。你知唔知呢啲叫做乜嘢啊？ 乜嘢？ 呢啲叫做心上人啊！ 哦、 我嘅心上面有一个位置系你噶。哦 啊、 你的心好大噶嘛？系咪好开心啊？心上人啊！ 有 你住喺我心上边啦，已经。 我谂起寻日啊，啱最后一句，连我心上人都要 都可以俾你， 系 啊。咁呢啲先至系大爱啊嘛。 系好， 嗯， 哇！我觉得2023年咧，我好开心。 我都系 套用翻阿李丽蕊，我真系好开心。我觉得咧好正，有几样嘢，譬如话做嘢啦，咁、几好啊，顺顺利利。 好啊， 咁好多项目啦， 系啦， 系啊， 做好多其他嘢啦， 系啊。咁同埋我真系冇谂过做一个 project 出嚟，唔系赚钱嘅，咁、但系都各方好友啦支持啦，咁、我觉得好开心嘅，虽然辛苦，但系我觉得啊值得高兴嘅，同埋今年又识咗好多朋友啦，咁啊杨洋又加入嚟啦，由佢一只 善缘， 系啊，由佢一只羊咩仔，而家变咗一只老山羊啦，老山羊啦， 你就讲多次我录咗，都有 记得好啊，阿杨洋。年初嚟系一只小绵羊， 小羔羊 系啦，而家变咗老山羊， 成日搵啲角状人 系啦，嗰啲真羊咩收， 好似系成日搵啲角状人咁。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好玩嘅今年，系啊，咁我亦都今年真系自己希望做咗一样嘢咧，就系话能够喺未来咧，我想一生人之中有一件叮响当当嘅事，系啊。 叮响当当嘅嘢， 系啊， 好多嘢可以响当当嘅。 唔系我话俾你听，我个当当啊，要 当当嚟啷啷， 当当响当当， 敲响佢， 敲响佢，咁同埋真系要揾大家帮， 即系做一啲令到自己感到骄傲嘅嘢， 一生 荣耀嘅嘢， 无憾嘅嘢。咁我觉得。如果有一件咁嘅事咧，系真系好开心嘅。咁、我希望你哋都有。 有冇大约系啲咩嘢啊？即 系 你心里面都会希望系边类型嘅嘢啊？ 都系 即系例如，如果你同我讲， 大 波姐发达咁， 我 呢个就 唔会发达， 好难讲。 大波姐， 我未必会支持你，你知唔知啊？ 唔系搞个即系舞台上嘅 表演 演出啦， 即系能够用自己有嘅嘢， 系啊，即系希望可以写写啲好啲嘅嘢，再俾心机啲写啦。冇错，我觉得即系如果自己又喜欢写嘢，因为呢两年咧写片段人间，我写下写下咧，越写越开心啊！ 我都觉得你系 啊，因为好似 你好似摆脱咗你自己烂剧，烂剧 唔系烂剧，我都 烂剧 写噶， 有系啊，我知嘅， 中意有， 但系个烂剧当中都有啲嘢，你明唔明 啊？ 你以前真系劈噶嘛，你扶唔上劈噶， 以前 系咩？ 烂剧中嘅烂剧， 我以为我上咗个劈咯， 烂剧中嘅烂剧，以前 冇上到个劈， 烂剧都有扶唔上劈噶，你知嘛？但系你而家呢啲，你至少佢哋你都可以劈上去，系啊，佢都会 即系慢慢流落嚟。 烂剧都有好嘅烂剧，同烂嘅烂剧 系啊，烂有个心愿都要完成埋嗰个烂剧，即系《豪宅惊魂》啊！ 哦，《豪宅惊魂》， 记唔记得？即系你两个， 梗系记得啦。有人追过嘅，点解仲唔播第二？ 但我可以许一个愿啊！ 请讲。 我觉得其实你真系要再写翻嘅就系，我到而家都讲唔到嘅。 我知八 月 再见，九月 你 好嘛？你 应承过我嘅就系九月再见，十月你好，同埋十月再见，十一月你好。但系都算好嘅呢啲咁样嘅系列去边度？ 一定会，一定会。 算好了嘅，你应承我，你冇写过。 表姐咪变咗表姨。 要啦！ 哎呀，好啊！ 我哋曾经有谂过嘅就系，若果系成为咗一个嘅系列嘅话咧，系 啊， 年终其实咧又可以有啲嘢系等于大家可以一齐参与嘅。 系啊，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好嘅 idea。我同你倾过噶。 系啊，好 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谂下。 同埋咧，身边有啲咩咧，就将佢变大，变大咧，其实系为咩咧？就系话希望可以 多啲人参与 嘅影响，可以即系令佢开心啊，或者令佢唔开心。其实令佢唔开心都唔紧要，起码若 让佢流泪咧，佢可以舒畅一下。系呢个人真系 人生本来就是 我最近咧睇咗好多张爱玲，咁有一样嘢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佢话咧人生低谷嘅时候咧，即系其中一句啫，佢就话咧，如果你张爱玲讲嘅，佢话你唔好落大雨嘅时候咧，你唔好逼埋去人哋嗰把遮度。 诶、哎，头先佢咪讲咗咯？ 我头先啱睇 啊， 系啊，佢头先讲咗啊 ，Michael 讲咗， 系啊，呢诶、我冇对唔住，我冇听到啊， 系啊， 佢话因为咧 网上情。 哦，哇，心有灵犀，你俾个五我， 你 哇真系，我真系冇听到啊，先唔好意思， 可唔可以俾心机做节目？唔好走去行埋出去玩电话啊！ 收翻，如果你想知咧，重温个麦克。我今年2023年 惯咗交接 一个字。 Follow my lead. Well, 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马小强今日拣嘅选择，咁啊祝福大家每样嘢都 perfect。 系啊，大家都顺顺利利咧。 唔系，其实有时嘅就系追求嘅呢一个， 系 呢两个字系追求嘅，冇嘢系完美啊。 冇错， 系咪啊？ 系 就系咁样咯。 追求嗰啲踏实啲嘅嘢，太虚幻就无谓啦。 系咩？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发改委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3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 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在北京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记者会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中央最近发布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提出开发建设合作区，意义非常重大，香港将会支持总规提出的进一步举措，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资金双向流动桥梁的地位，助力内地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他说香港正是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深度对接大湾区规划，其中位于洪水桥一带的物流枢纽靠近前海合作区，将来更加有深港西部铁路的连接优势，香港将会同前海在金融、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促进高端的经济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更多前海企业通过香港扩展海外市场。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元旦假期全国口岸将会出现出入境客流高峰，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156万人次，较2023年元旦假期增长超出5倍，是2019年同期的90%。管理局话，因应国际同地区航线航班持续恢复，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对中国公民入境免签，同埋中国对法德等六国单方面入境免签等政策，出入境客流高峰将会主要集中在明日去到30号，以及出年1月1号至到2号。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成都天府机场等大型国际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增加，港澳陆路口岸旅客流量亦都将会持续增长，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通关人数预计将会达到93000人次，深圳罗湖、福田、深圳湾口岸将会达到19万、18万和12万人次。日本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话，28岁雌性大熊猫蛋蛋原定今个月底返回中国，但是因为需要继续治疗心脏病，会将回国期限延迟1年。园方话，蛋蛋的年龄相当于人类80几岁，是日本最高龄的大熊猫。秋季以来，蛋蛋持续食肉和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比较长。在同中方磋商之后，判断它需要继续检查和治疗，运输风险亦都较高。蛋蛋2000年抵达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作繁育研究，原本计划2020年七月归还，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和治疗心脏病等延期。考虑到蛋蛋的身体状况，他在去年春季起已经停止和游客见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到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92点，升267点，总成交金额4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6点，升2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8.2升3.2，盈富基金17.06升3毫，美团81.7升3.4，阿里巴巴74.6升8毫，小米集团16.18跌1.4，恒生中国企业57.9升1.1，南方恒生科技3.64升7.2，网易140元升3.5，比亚迪股份211.8升6.8，中移动64.25升8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4， 日元 141.37， 瑞士法郎 0.84， 加元 1.32， 人民币 7.117， 英镑对美元 1.281，欧元对美元 1.112， 澳元对美元 0.6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6。 日经平均指数报 33,546 点，跌135点，港金报 19,450 元，升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2,086.37 美元，卖出 2,086.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面交通情况，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果栏。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九龙城联合道爆水管，来回方向近甲丙达道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辆唔可以右转入甲丙达道。横头磡竹园道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的车辆不可以经支路左转联合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 75X 号线要改道行驶。另外，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由下午4点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嘅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开始训练到而家，已经有多名队员出现体力透支，咁样嘅训练强度，你哋究竟有冇评估过适唔适合新人训练噶？ 由吴善饰演嘅展眼系一名外科医生，虽然能力出众，但系固执嘅性格却令佢到处碰壁。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啊，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嘅咁啊。嗱，我首先就想讲咧，我唔系笑你啊，马小强。咁曾经咧，你话想学吉他咧， 你小心啲讲啊。 咁我想问咧，最初咧，你系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 即係最初你仲記唔記得啊？即係最初點解？梗會有啲，梗會有啲 trigger 到你啊！我都好 記得， 好似係嗰陣時我唱歌好差。 唔係， 你記得？ 再記得，再講。再講，唔係，因為我真係覺得佢嘅短期記憶係有啲問題㗎。係 啊，越嚟越嚴重啊。 因為好多時候係啊，嗰 頭講完我唔記得咗問句。 佢仲要講八卦喎，八卦嘢點能夠唔記得重點㗎？ 嗱，你明白我講咩？你每做一樣嘢，梗有一樣 trigger 到你啊，不如學下呢樣嘢先咁。係 啊， 你唔記得咗啊？我 記得 係咩啊？ 前年嘅。去年的1月31日之前要学会弹吉他。 我知道，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 法？为什么你会想学吉他呢？你不学弹琴呢？是吧？为什么你不学打鼓呢？一定有个原因的嘛。你告诉我，因为你见到欣欣弹吉他很有型。 啊，是啊，那年的11月。 你以为很容易。因为那时候有时间不中，我们会逼欣欣入来帮我们伴奏的。逼的。因为有时候有些 artist 会来嘛，那么还会跟我一起唱歌的嘛。记不记得？跟着他又拿吉他之后。你叫佢话唱咩咁，佢就唱啦。 系啊，佢随手就扫两， 走晒音 都 弹啊嘛。咁但系 走音吉他弹出唔走音嘅， 佢冇时间 tune 啊，系啦，所以你要听下佢星期六嗰个节目啦，知唔知啊？ 原来 吉他 原来 是这样嘢啊，系冇错就系。 咁咧，我头先讲咗啦，我唔系笑你，因为我发觉我自己都经常有呢个嘅毛病，就系咧好想学。啊，好得意，好型咁咁啊！因为我见我屋企咧，我小妹即系我女咧，又学骑马嘅。咁啊，有一次我送嘅时候咧， 个吉他佢学成点啊？ 佢个吉他 啊， 同你差唔多啦，听咗几下。 其实我觉得系个吉他有问题， 系邪灵， 同你差唔多， 抌咗啦。 吉他邪灵， 你记唔记得佢话攞翻个吉他咧，就因为佢女 系啊 系啊 系啊。我估佢应该佢搵个藉口想攞翻个吉他啫，又唔好意思问 你。 你 估我唔明咩？啲人情世故，我头先登问佢 嘅。系啊，其实唔使噶，你问佢攞翻啲嘢， 攞翻吉他嚟， 攞翻嚟。唔得噶啦，上个礼拜借咗我钱俾我。 我记得咧，我喺近呢十年左右咧，我试过几次咁样嘅经验。 你个 骑马啦，骑咗我谂一个月，跟住我就冇再骑啦。咁样 系啊， 因为觉得好难 manage， 即系因为佢一个生命嚟噶嘛，即系佢你明唔明啊？唔系学一个死物啊嘛，即系又捉我嘅脾气，每次嘅马又唔同，咁今次啲马曳啲，咁诸如此类啦，咁样。 可能你唔系，可能佢骑咗一只胭脂马。 哦，扎咗弟弟，老婆我去学骑马啦，拜拜。 我冇啊，老婆啊。 然后唔系我自己作啫，片段人间之骑马。 咁我又试过咧，因为我细个咧学小提琴学咗三年，但系后屘咧 三年都。 细个就学嗰三年，咁收尾冇再学啦。咁啊，到后来即系大约十年前，我想 pick up 翻，又系上咗几堂，就唔上啦。即小提琴啊， 都系小提琴。 发觉咧，原来而家咧， 无端人哋讲小提琴，你会打不吉他？ 唔系，因为佢曾经， 其实你可唔可以俾啲心机？ 唔系，因为佢讲过话想学翻弹吉他嘅。 唔系啊，咁人哋一路都喺度讲紧就小提琴啊，咪你无端端讲 咁，所以咧，2023年，我好想俾自己一样嘢咧，系可以坚持到，唔好再放弃。 你有啊？ 就是这样啦，就是 join 翻一间 gym， 因为我已经好多年冇 join gym 噶啦。 你而家唔系 join 咗间 gym 嘅咩？ 我咪想 去几日？ 我想 天台都有啦。 系啊， 我而家咪就系讲呢样嘢。 天台唔得， 点解啊？ 我觉得佢唔系嘅，佢应该要有人睇住佢，佢去到亦都可以睇下人。我觉得系重要噶。 哦，即系哦， 即系你要俾人哋 to see or to be seen， 你明唔明啊？你咁样你先至会有机会可以继续落去嘅。 明啊， 大只一定要俾人见到噶，你明唔明啊？ 我嘅目的唔系要 你 大只， 点会？ 唔系呢个真系心理嚟嘅。如果唔系嘅话，你冇你话重要啲 gym 咧，有得啲女仔。 冇错， 咁 样 咧你就 俾 心机。我唔系讲少嘅， 对住条街嘅。 我系讲真嘅， 我知啊。 因为我试过有一段时间，我真系觉得自己系最 fit 嘅状态嘅时候，就系。去咗有一间咧好正嘅 gym， 嗰间 gym 第一嗰个环境非常好，第二嘅就系啲男女都好正， 哇！ 所以你去到嘅时候，哇！你好开心，你见到好似哇，我俾心机，同埋佢就系唔好走住，佢都未走，等于呢啲咁嘅嘢。我觉得我唔系话核突嘢嚟噶，唔系核突嘢嚟噶，系真系心态。 我都试过啊，喺屋企啊，对住个窗口玩哑铃啊，唔着衫，短裤。 你用个肚嚟托嗰啲压力， 咁又唔好。 喂， 有冇人报警啊？ 做咩要报警？ 扰乱市容。 唔系你做咩要报警先嚟讲？ 就系咁咯， 吓亲人咯。 唔系，同埋我觉得咁嘅，有时咧，如果你话即系无端端话想学一啲嘢咧，如果你唔能够持之以恒咧，好简单一样嘢嘅啫，就系其实你唔够中意啊，你冇耽误路啊。我同你讲嘢， 唔系， 因为嗰 样 嘢你 系 你中意嘅，你冇可能会放低嘅。 其实你一路讲，我谂紧呢个答案啊。原来你 系 最后话唔够中意 啊。系啊， 但 系 有 时 候啲嘢，你如果唔试咧，你唔知道自己嘅中意程度有几多。即系好似咧 ，gym 呢样嘢，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同你有一个识得嘅朋友咧，佢报完名俾咗钱啦，因为佢仲要俾一年钱。佢同我讲住，大大声声话：我俾一年钱，因为咧我俾一年钱，我一定会去。结果去咗唔知有冇两次定三次，佢就冇再去啦。咁咯， 咁佢应该成为嗰间 gym 嘅股东啦， 即系嫁咗个老公。 系啊，喂，抌咁多钱咧，就做唔做股东？ 讲咁多就系希望大家都系好似我咁样，揾一样嘢可以坚持落去嘅。即系我觉得人生咧系要有一样嘢咧系喜欢嘅，同埋能够经常 keep 住有得做。人生苦短，带俾大家呢个歌曲，珍惜时间，珍惜每一天。 经典的歌后，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多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另觅安慰。枉当初苦苦送礼，最艳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夕阳无限好，陈奕迅嘅呢首歌曲。 好啦，年中嘅时候咧，大家都会有好多一啲嘅聚会啦，一啲嘅派对啦，我哋都好期待听日啦。 系啊，听日有个派对啊， 好期待啦、啊。咁其实我觉得咧，最难得嘅咧就系圣诞节同埋每一年嘅新年嘅话咧，得嗰几日咧，我觉得系好好嘅，因为嗰几日又可以俾你回一回气。 系啊，然后又继续 再冲 再 闯， 再开 party 系咪？咁跟住就同自己嘅就系有好多嘅一啲回顾，跟住有啲展望自己嘅将来。咁我觉得开心嘅嘢系要再继续嘅，咁但系其实有一啲嘢嘅话咧，亦都要放低咯。咁所以就系、是、尤其是系新年咧，我又好中意听到All End Side 嘅，系嘛？即系呢一首嘅歌曲， 我都中意听啊，特别你个版本啦、 啊。我唔系打算讲我自己，即系我觉得有友谊万岁，又或者讲紧呢一样嘢嘅话，其实系真系你每一年唱嘅话咧，佢就 系 经典咯， 系 啦。但系今日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系要同你自己过去嘅，包括你嘅前度，要讲声嘅就系 Same All End Side。 Christmas Eve, I stole behind her in the frozen foods, and I touched her on the sleeve. She didn't recognize the face at first, but then her eyes blew open wide. She went to hug me and she spilled her purse, and we laughed until we cried. Just for a moment I was back at school and felt that old familiar pain. And as I turned to make my way back home, the snow turned into 呢支歌就听埋呢一段， 连啲几粒音都用埋。 佢最后咩用 all in 晒？ 我知道， 你都知道嘛？啊，你竟然知啊？哦，真系好好。 我成日听你嗰首歌噶嘛。 啊，系，好叻啊你！ 一年睇一次。 用呢一首歌曲嘅希望就系大家同自己一啲过去嘅嘢说声再见，好好地去拥抱你嘅未来吓。 我亦都系 有啲嘢要摆低嘅。 我呢一首歌亦都系要同2023年道别，要同2023年所有衰嘅嘢、唔好嘅嘢道别。另外我亦都要，我唔知啊，识到好多朋友，头先我话我可能亦都得罪咗好多人，咁亦都借呢个机会咧，同我所有爱我或者我爱嘅人，或者佢唔爱我、好憎我嘅人咧，讲一声真係唔好意思啦，真係得罪，有缘我哋2024年再会，好嘛？呢首歌。 呢句说话有缘，我哋2024年再会。 咪梗系啦， 系嘅，有啲人系啊，有啲人嚟，有啲人走，系讲得好，讲得好。 再见，我的爱人。 邓丽君， 咁我咧， 我要见到你啊！ 好啦，爱好系列就喺呢首歌里边结束咗啦，多谢大家啊！翻嚟我哋今日有位嘉宾啊， 都系我哋嘅爱人， 新年快乐！ Yeah, happy new year. 快乐，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 再见，我的爱人邓丽君呢一首歌，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22度气温，相对湿度60%，星期四啊，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翻嚟我哋听听新闻报告，然后继续，好行开啦。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 點樣做一個快活人？最緊要嘅就係健康。點樣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係多啲行路，扭下擰下，揈下腳，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動唔方便嘅咧，淨係咧嚇誒喐下手，咁就 O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懶啊！ 記得聽啊！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丰收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嚟到我哋呢个丰收家庭地级，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吓，婚姻及家庭治疗师 Shelly。 Shelly 你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其实咧，我无独有偶啊，大家记唔记得咧？我上次嚟嗰阵时咧，中秋节嚟嘅， 记得。 今次咧就系圣诞夹住个除夕嘅中间，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咧都补足下大家圣诞快乐先，亦都预祝大家新年进步啦。因为呢个新年进步好紧要嘅。头先咧，我听呢位两阿Yui同埋阿马小强讲咧，其实要送旧迎新啊嘛。 系啊， 我希望今日嘅节目咧可以俾大家啲点滴。 好啊， 我哋点样迎接呢个2024？ 冇错。 承接住上次咧，我哋讲嘅咧，其实婚姻咧或者建立一个亲密嘅关系咧，系需要经营嘅。咁跟住再加埋咧，就系我哋其实建立一个家庭咧，其实系互动嘅关系嚟嘅，唔系一个线性关系。即系话咧，大家系有份造成呢个局面嘅， 有来有往嘅。 系啦，有来有往嘅。咁今日咧要探讨嗰样嘢咧，更加谨慎啦。就系因为系咩咧？就系我哋好多时回应对方咧，其实多数都系唔会回应嘅。回应嘅英文系 respond， 而我哋多数都系反应，系 react。即系我打个比喻，好似一埲墙咁。如果我打个波过去嘅话，我打几大力，佢就弹翻几大力。 呢 个系 action and reaction。如果我係個海綿嘅話，我打落去嘅話咧，佢就吸曬。所以好多人咧就會，如果有人打落嚟或者有人俾個反應我嗰陣時咧，我就會吸曬，覺得好委屈。 咁又唔得喎， 又唔得，兩個極端都唔得㗎，其實。有啲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我既唔係一埲牆，亦都唔係一個海綿嘅話咧，一打落嚟之後咧，其實我就停咗。个反应 系 个反应停咗就系我呆咗，因为其实我都冇接触过呢样嘢，咁所以咧呢三个反应咧，其实系我哋平时成日讲噶啦，一系咧就系我哋 fight 打过，一系咧就 flight 惊 即刻走逃避走，一就做 freeze 三个 F。好啦，点解我会提到呢样嘢咧？其实咧都讲翻好似上次咁啦，我哋好多时咧同原生家庭好有关 系 嘅。 系啊， 我哋点嚟嘅咧？ 我哋唔识啊嘛， 我哋唔识，但系我哋去留意一下，因为我哋喺个案之中咧，我睇到好多咧就系佢哋一系咧就好大嘅反应。点解会咁大嘅反应咧？莫非佢哋真系好敏感？其实唔系嘅。嗱，你哋可能接触得好多嘅。如果隔篱嗰个。点解佢下下都会揿咗我粒掣嘅咧？ 即系咁容易发嬲， 咁容易发嬲嘅， 但系永远都揿中我粒掣。系啦， 系啦，点解会咁样咧？ 系你一揿我中。 系啦，但系点解咁样咧？即系喺亲密关系之中咧，其实我哋咧就有啲放肆嘅，因为乜嘢都可以讲得到嘛， 系咪？ 但系对外人咧，我哋要几份尊重啦，系咪？又碍于个社会礼 貌， 有啲礼貌咧，有啲距离啦。但喺屋企就唔使咁噶嘛，我哋一嘢就去到尽，所以咧次次嚟嘅咧都系一个反。应 冇错， 就唔系回应嚟嘅。乜嘢叫做回应呢？就系回应我心里边上次讲过嘅个需要系乜嘢。好啦，我而家要讲嘅另外一个最大嘅概念，其实影响我哋一生嘅，真嘅。呢个叫依附理论 （attachment theory）。 哦， 由我哋好细个开始 ，B B 孩童开始嘅。嗱，我哋最需求嘅系咩呢？就系食饱啦。如果我哋有 boo boo 啦。有 Vivi 啦，我哋赖湿咗，我哋咪会喊啊！我哋好唔舒服，但我好依赖我哋嘅照顾者，点样照顾我哋？ 冇错。 如果佢好适时，俾到我哋一个回应， 我哋嘅需要， 我哋咧就会觉得好安全啦。系咪？相反，唔系咁多人识噶嘛，其实系。万一如果我系 Vivi， 我喊，而佢冇人理我，走咗去，或者咧佢根本咧时俾又时唔俾，时理又唔时理我咧。呢啲咧就变咗一个好唔安全嘅感觉啦， 系啊，不安全感咯， 不安全感啦。所以我哋分咗两大类，因为个依附关系、依附理论咧，我哋有分到两大类嘅，就系我哋嘅照顾者可唔可以适时俾到我哋嘅需要，俾到嘅话，我哋好安全。 Shelly， 如果你咁讲嘅话，即系由 B B 开始咯。 由 B B 开始，所有嘢都系嘅。 系、嗯、啊， 不过我唔代表唔可以改变。但系我哋要知道，头先我讲过咧，其实一对嘅关系咧系大家互动噶嘛。 嗯、 我哋首先要知道自己系乜嘢嘢嘅，究竟安唔安全先？嗱、嗯，莫名嘅啲唔安全系，譬如点解佢咁容易揿到你粒掣，而跟住之后你嘅反弹咁大咧、 嗯？ 就系因为其实由细到大，可能我有一个好莫名嘅需要，我冇达得到、 嗯， 而我跟住之后建立咗一样嘢咧，就系我个不安全感好大。 嗯嗯、 但好多时候连自己都唔知噶嘛， 系啦。但系我哋要留意自己咯。 哦， 头先我讲过， 先要了解自己， 自己了解自己。 啊、 但其实同一时间你都可以了解对。对方点解我讲呢个字？我听我讲者无心，点解听者有咁大反应嘅咧？咁、我哋就知道，哦，原来对方都系 react 紧我、 嗯。 而我如果同一时间都系 react 嘅话，相嗌就一定唔好口。最后系点啊？大家都知道收场点啦、 嗯。 而嗰阵时先讲自己嘅需要嘅话，次次都唔会听到噶啦，因为情绪带动你噶嘛，其实系。咁如果你系一个好安全嗱，呢、這个真系睇自己好唔好运嘅。其实嗱，你留意翻咧。其实你留系嘅，真嘅。你留意翻你照顾者，即系好多时都系爸爸。而家咧就系爸爸妈妈啦、工人姐姐啦、爷爷嫲嫲四大长老啦，系咪？咁而家嘅弊处咧，仲多咗样嘢嘅，就系因为大家咧可能轮流嚟更替嚟照顾你， 个个态度唔同， 态度唔同，照顾又唔知系适唔适应，需唔需要你嗰部分嘅嘢，未必系切合噶嘛。咁你可能咧莫名入。增加咗呢个唔安全感， 又或者系一啲焦虑嗬，即系呢个咁样照顾我，嗰、那个又咁样嘅，咁样咁样， 有时佢又疏 忽小朋友， 其实好迷茫嘅，无所适从，真嘅，呢个真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嚟到我啲个案嘅话，我睇到啲咩咧？明明佢讲一句说话，其中一方嘅啫，讲一句说话好简单啫嘛。譬如佢话我迟咗翻屋企。其实一次半次系不为过啊？点解你要咁大反应嘅？点解你会咁紧张嘅？或者会谂到更远嘅嘢？你会唔会车祸啦？会唔会唔理我啦？会后以后都唔爱我啊？或者会又离家出走？ 会啊！ 会后都好远噶。 有时真系会咁谂噶。系啊，男朋友应承咗你几多点翻嚟啦？到佢冇翻嚟嘅话咧，跟住你过咗几个钟头咧，你就会谂呢啲咁嘅嘢咯。 系啦，但系点解一定系谂负面嘅嘢嘅咧？ 咁因为如果系嘅话，谂负面嘅嘢系啊， 可能佢开心得滞，其实佢唔记得打电话俾你啫嘛。 咁咪仲嬲， 仲嬲， 点都嬲噶， 点都嬲。但系个嬲嘅程度咧，你要知道自己究竟系一个 react。定係一個 respond 嚟？ 我知道點解嘅 ，Shelly 係因為你應承咗我嘢，你冇做。 哦，嗱呢個係承諾，但係莫名嘅，譬如唔需要咁大反應噶嘛、 嗯， 可能你都可能好好地同佢嗱，如果安全嘅人嘅話咧、 嗯， 即係如果佢安全感大嘅話咧，佢、嗯、會同佢講噶。我個需要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好危險啊、 嗯。 如果你外邊你冇俾個電話我嘅話咧，我覺得好危險啊。咁、 嗯、 呢個咪 respond 咯、哦，我講我需要啊嘛， 係 係咪？咁、 嗯、 對方就睇下佢點回應啦、 嗯。 如果對方都話即係。系咁小事啫嘛，点解你会咁样样啊？嗱，佢都系一个， 佢头先其实都系一个 react 咯， 佢、啊、 就系话佢做咩要谂啲衰嘢啫？ 系啊， 唔系 Shelly 阳光咁 好地地， 系啊，你唔可以谂我系咪有车祸咩？ 所以我哋要睇到自己究竟系咪 response， 即系系一个反应定系一个回应？ 啱啊， 对方一个反应定一个回应？ 冇错。 如果大家都系回应嘅话。咁就相安无事嘅，因为可以倾嘅啲嘢。 啱啱啱。 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话未来嘅事系要商讨噶嘛，系咪？好多个细致嘅嘢我哋要商量噶嘛。 嗯、 好啦，当滚雪球落去，我唔安全，你亦都唔系好安全嘅话，两、个真系撞埋一齐啦，结合咗啦。而跟住之后咧，当有婚礼啦，上次我讲过嘅、 嗯， 跟住生 B B 啦，跟住之后婆媳嘅问题啦，同我夫家嘅问题啦。你谂下，如果越滚越大嘅话，嗰、那个唔安全感只会增加，冇、任何嘅松懈嘅余地 嘅喎，系递增嘅，系双倍咁增嘅，呢两个都系啊嘛， 系叠加， 系啊，冇错， 成个 字系叠加，咁、所以如果喺呢个位置嘅话，咁其实好难搞咯。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都回归自己先。嗱，我哋嘅个案咧，好多时我哋都会寻求睇下睇佢自己原生家庭嘅，佢、哋会大部分都会话到俾我听嘅、就系、是、啊，唔系、哦。我咁唔安全嘅感觉，原来唔系因为佢嘅，唔系因为我隔篱而家呢个，原来系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一直都莫名嘅唔安全感。 嗯、 我有个唔安全感咧，就系、是、我、所以好紧张咯。嗱、刚刚有个个案咧，就同我咁讲嘅，其实佢只不过胃痛，跟住咧，胃痛 即系胃痛， 胃痛啫，只系胃痛，但系佢一去。睇自己，即係因為好中意網上睇下自己啲症狀似唔似 就覺得自己又係大病啦。 唔 係咩病都有嘛？覺得自己 佢唔係佢唔係查胃痛啊，佢、係查胃癌啊，已經係。 哦，即係一去去到最悲觀， 去到最悲觀。跟住再問佢，你平時嘅作風係點樣㗎？我全部都好緊張啦，好驚啦。 有少少事嘅发生咧，就会去到尽咯， 去到尽。 咁呢个咧就系一个 react 啦，就唔系 respond 啦。 就是對自己，你都是 response 自己嘅需要啊，定係 react 自己嘅一啲exaggerate 一啲嘢咧，咁樣係嘛？ 咁、所以咧，究竟啲嘢疊加再加埋對方噶嘛？你好多時都會 冇錯。 如果對方都係唔安全嘅話，我同你一齊疊加咧，就唔止乘二或者乘四嘅咯， 冇錯， 會加派，根本係幾何級進進咁放大。 嗯、 所以好緊要啊、好啦，頭先咧，我又聽到你哋講過，其實而家咧，即係大家都關注嘅年輕人問題啦，係咪？年輕人問題咧，做重嚴重，因為咧，如果你個父母都係一個唔好安全嘅，亦都乜嘢都傾唔掂啦，或者有咩咧商量唔到啦，好啦，你諗下佢哋已經疊加佢哋嘅唔安全感，仔女會唔會繼續疊加？ 就會啦， 同埋佢哋自己都有佢個問題， 佢自己嘅問題，再加埋咧，佢見到父母，你傾乜嘢都搞唔掂，你傾乜嘢都商量唔到，而跟住咧，你哋全部都係一個 reaction，全部都係一個反應嚟嘅，我只可以。学翻上面嘅啫嘛， 系 咪、学翻个照顾者，我咪一样系一个大嘅反应咯。 咁、要加埋兄弟姐妹， 系啊， 有时嗬，又或者多兄弟姐妹嘅话， 就好唔和平。 所以加加埋埋之后，你谂下啦，小朋友已经要面对自己嘅功课压力咁大、又要面对父母个关系咁样。其实而家呢个社会系咪已经好快好急速噶啦嘛？佢哋加加埋埋嘅嘢，你谂下咧，其实佢哋嗰啲唔系叠加咯，我都唔知用咩形容词，主要几何级数去加。加速佢嘅不安全感嘅啫，咁所以系咪如果要建立一个亲密关系嘅话，首先因为你知道咧，其实自己有份嘅，咁唔安全制造呢个环境，制造呢个气氛系大家都有份嘅，我哋咪要好积极去了解究竟发生咩事，而发生咩事嘅第一步。唔單止係對方，我要了解，我自己都要了解自己點解喺呢啲事上面其實有蛛絲馬跡嘅。譬如呢時點解我反應咁大嘅咧？頭先講過話可能夜翻屋企啦，或者點解佢唔準時俾個電話我，或者咧失咗蹤，或者唔見咗人，可能真係有機會開會。 但係其實你攞翻佢都好少嘅咋。 係啊，係 啊，好少。 所有都由小事開始噶嘛。 冇錯。 最慘就係由小事開始，你唔處理嘅話，咁咪又疊加咯。係 啊，鬧交嘅時候咪掘翻出嚟講咯。 但係永遠你鬧交嗰陣時候，對方聽唔聽到你講嘢，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講緊乜嘢啦。 係啊， 噏咗先。你例如你反省一下。 我係啊， 唔係個個都要反省 啊，同埋想贏佢咯。 一定要贏呢場交。 但你要贏咧，只不過嗰下啫嘛。 冇錯。 但係你。剩低落嚟喺冷静嗰时间咧，其实咪真系要讲翻自己嘅需要咯。如果你能够真系真真正正回应当时嘅需要，我自己需要，我好唔安全，因为我而家真系好紧张。因为咧好多时咧唔净止紧张嘅，有啲人咧会建立咗一套咩咧，就系佢头先我头先讲过啦，系有 flight。fight 同埋 freeze 啊嘛，有啲人会自己逃避嘅，佢见到而家唔安全，佢咪离开咯，白门走人，白门走人最安全，惨啦！如果留低喺屋企嗰个，见到你白门走人，而佢一个好紧张嘅人，你谂下有咩后果？就系、哇，你仲走啊？而家呢刻咧，我最大反应嗰时候，我最紧张嗰时候，你仲走咗去啊？ 冇得发泄， 咁我点啊？我要搲你搲唔到。等于一样嘢就系我跌咗落海，我系咪乜都要搲啊？我要人救我啦嘛，已经你仲唯一我可以依靠嘅人，我已建立咗一条家啦嘛。你要走、啊，我点样样啊？嗰阵时我更加疼，我更加紧张，而嗰个咧就更加哇！你见到更唔安全呢、這个屋企，我唔翻嚟啦。我越走越远，咁咪变咗我上次提嗰样嘢就系一个追。一个走，越你越走，我就越追，你越追我就越走，周而复始，永远都唔会有改变嘅呢、這个系，唯一就只可以改变就系由最初嗰部分开始，就唔系 react 啦，系要 respond，而冷静落嚟之后咧，大家一齐倾系倾到嘅。但你一次又一次，其實都冇邊個係真係冷冷靜靜慢慢坐低傾噶嘛。而其實係商量嘅第一步嚟嘅呢個係。 其實出嚟要對於一啲咧好容易撳著嘅掣嗰啲咧，其實我諗即係好多家庭裏面都會有呢啲嘅脾氣比較大噶啦。作為佢譬如另一半啊或者家人咧，可以做啲乜嘢咧？嗰一刻嗱，頭先你話有幾種反應啦，唔好做呢個海綿啦咁樣。你又唔可以做海綿，你又唔可以做反大嗰埲牆喎。咁你可以點咧？嗱，譬如佢砰砰聲啦，好小事就已經好大脾啦。咁你應該點咧？作為佢另一半。 作为另一半，咪可以即时可以同佢讲啦，话我知道你而家好紧张，或者你知道你而家好激动， 我暂时可唔可以？嗱，我坐喺度嘅，你安全嘅，你我而家坐喺度，我等你慢慢平复落嚟之后，我先慢慢再同你倾。嗱， 你咁样讲个重立，你即系我发脾气啦， 唔系睇你点讲嘅啫，唔系噶嘛，因为咧，其实我而家要俾一个安全嘅环境佢， 你唔可以火上加油噶，你有一个人平静嘅话咧，其他嗰个就会你打唔响噶嘛， 咪等于个 react 咪一样咯。嗱，当然啦，嗰个都可能海绵嚟嘅，一次又系我，两次系我，三次又系我，我次次都系让嗰个，其实唔系嘅。当你如果俾咗一个安全嘅环境对方，人哋由以前咁唔安全就会变咗安全啊嘛，一个新嘅经验，佢就会帮可以安定落嚟啦。而安定落嚟咧，就有偈倾啦嘛。其实我做嘅工作其实就系做紧呢样嘢。 你会唔会喺两个里面嘅话，会拣一个比较容易能够安定落嚟嘅一个？ 唔可以咁嘅，唔可以咁。 即系其实应该系就大家都需要， 大家都要俾一个 好 安全 嘅， 系两个都要嘅。而如果我喺我现场啦吓，我见到一个比较唔安全嗰个，比较紧张嗰个咧，我更加要平复咗佢先。 啊， 系咪？你谂下啦，如果唔系佢拍完走咗，咁我就冇得做噶啦嘛，系咪？ 再翻返去头先所讲，对唔住啊，想翻返去头先所讲嗰样嘢嘅话，就嗰三个反应嘅话，系咪冇一个反应系好嘅？即系讲嘅嗰三个 F 啊， 基本上如果。其实三个反应是怎样定理呢、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 react 的、就是不好的了、不是冷静下来、如果接触我需要我现在这一刻我需要停一停、需要 freeze 一阵需要定下来那这个是 response 我自己需要嘛、那这个就是好反应咯、其实反应没什么说好定不好、是最重要的当时是不是真的回应自己需要、回应对方的需要、这个才最重要 了、 是啊，咁所以咧，我都要引用翻咧，我哋有个家庭治疗嘅大师咧，成日都会讲嘅，我哋因相同咧而结合，而唔同咧，我哋所以可以成长。 嗯， 呢个系好重要一个说话嚟嘅，因为我要唔同，点解系爱情啊？其实爱情我就好想容许对方进入我嘅世界，我进入佢嘅世界啊嘛，大家都双方容许对方噶嘛，系咪？而我要让咗呢件事嘅出现嘅话，咁一定有唔同嘅、哦。我哋系相同而结合， 但系你系需要啲系啊，你需要有啲唔相同嚟去圆满自己噶嘛。 所以 因为 成长 就系啦，就系对方冇即系我自己冇嘅嘢嘛。 系啊， 系咪可以系咁样理解啊？ 系咁理解啊。所以咧，我更加咧就话点解会喺2023年呢个尾咧？同大家有个点滴咧，就系2024咧，可能好动荡嘅。而家嘅关系，我哋需要真系要一个回顾。而个回顾好似头先阿小强话斋，其实咧我哋系要送旧迎新，要好嘅又好，唔好嘅又唔好，我哋都好唔好，我哋都要识 goodbye 嘅。系意思系咩意思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嘅关系已经系好好嘅话，我更加想滋润，更加想成长啦，系咪？更加想进步。如果你唔好嘅关系嘅话，我哋更加需要改善啊嘛。咁所以。学头先嘅即系家庭治疗大师嘅话斋，其实我都不停咁引用佢嘅。我哋就系因为相同，所以先吸引对方，系咪互相吸引？就系、是、因为唔同，所以我哋先结合。即系我哋成日典型所讲嘅粒特理论，咁样先会成长，会圆满，令对方可以进入我嘅生命入边，我的生命先可以滋润成长。因为我始终有盲点噶嘛，对方一样。咁、我哋先可以大家相得益彰， 接受大家嘅唔同， 系 冇错冇错吓。今日非常之精彩啊 ，Shirley 好嘅，每一次咧带咗好多嘅点子啊吓，基本上 多咗，系啊，希望大家铭记于心，而跟住之后迎接好嘅新嘅一年啦。 唔记得唔紧要，你嗰阵再 唔系最紧要2024，大家相亲相爱， 系保持住呢个爱啦，我谂可以走落去嘅，大家都 系啊。 我觉得佢哋永远都系因为呢个字嘅， 系 系嘛，所有嘅嘢。都是因为爱。 当你好嬲好嬲嘅时候，谂啊，点解要拣佢咧？因为爱呢个人啊嘛， 一定系噶啦。 喂，有时你唔爱都系因为爱啊。 系啊， 系啊，我放你走嘅话，其实都因为爱你啊。 呢个仲伟大。 好啦，今日再一次多谢 Shirley， 多谢各位，多谢各位，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拜拜。 风骚家庭地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好啦，中午12: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啦，记住一句啊，家庭和睦，个个都开心。翻嚟我哋仲有半个钟头节目嘅，先翻嚟咧，首先系 Dr. Eric 啦，讲下啲宠物嘅事情，然后今日嘅即安剧。 下周半日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有阳光，除夕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除有数天早晚稍凉，保重身体健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发改委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郭兰峰说，计划对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出部署，相关文件为支持香港和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其中前海规划突出深港合作服务香港，围绕服务香港制定政策，全力支持香港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在北京出席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记者会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香港将会同前海在金融、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促进高端的经济合作，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更多前海企业通过香港扩展海外市场。工业伤亡权益会话，截至昨日，今年一共录得27宗工业意外，28人死亡，主要是建造业。工权会举行记者会，整合过去一年工伤个案数字，发现高处堕下意外死亡个案继续较多，形容属于事故重灾区，当中不少涉及冇用安全绳、误用木梯等。工权会亦都话，今年度一共处理10宗涉及政府公务工程的意外，担心当局在职安监管方面未有做好把关。对于建造业界早前话有意推行工人记分制，工权会强调必须要考虑前线员工的实际工作情况，例如是不是涉及紧逼工序等，调查会不会涉及地盘管理问题，亦都需要确保不会出现徇私。日本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说，28岁雌性大熊猫蛋蛋原定今个月底返回中国，但是因为需要继续治疗心脏病，会将回国期限延迟一年。园方说，蛋蛋的年龄相当于人类80几岁，是日本最高龄的大熊猫。秋季以来，蛋蛋持续食肉和运动量减少，睡眠时间较长，在同中方磋商之后判断它需要继续检查和治疗，运输风险亦都较高。蛋蛋2000年抵达神户市立王子动物园作繁育研究，原本计划2020年7月归还，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和治疗心脏病等延期，考虑到蛋蛋的身体状况，他自去年春季起已经停止和游客见面。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除夕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76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50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6点，升214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288.8升3.8，盈富基金17.06升3毫，美團81.7升3.4，阿里巴巴74.6升8毫，小米集團16.2跌1.2，恒生中國企業57.9升1.1，南方恒生科技3.648升7.6，網易140.0升3.5，比亚迪股份211.6升6.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4，日元141.33，瑞士法郎0.841，加元1.32，人民幣7.12，英磅對美元1.281，歐元對美元1.111，澳元對美元0.684，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33,540，跌140，港金报19,450，升1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86.12美元，卖出2,08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有一首歌呢是好多人添嘅， 已經變咗係禁歌，我唔再唱啦。 你驚咩？而家講完之後，你演唱會嘅時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係呢首歌真係唱到搞掂。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到12:00， 彭詠儀、林思敏、愛麗絲看世界。 今個星期繼續有 MC 張天賦。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多谢 Shelly 啦，头先你带咗好多好有用嘅一啲嘅諗法俾我哋，希望每一个人呢屋企都係开开心心嘅。好啦，咁返嚟不如咁啦，做嘢要开心，屋企要开心，不如睇下今日嘅职安劇，睇下今日提大家啲乜嘢关于职安方面嘅事情先啦。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劇现在开始。 强左 ，Sarah 姑妈有， 哥 有， 扳手， 扳手， 即系士巴拿咯， 哦，有， 扁嘴钳，蛇头剪，狮字钳， 吓， 手摇起重器， 对唔住啊 ，Sarah 姑妈，你啱啱讲嗰几个手工具咧，已经超出我嘅认知范围啦。嗱，我只能够话俾你知咧，手摇起重器咧，我真系唔知咩嚟噶啦。你不如揾个心脏起搏器俾我啦。 我晕啊！ 年青人振作下，你唔可以咁快放弃嘅。Come on， 再搵多次铁笔。 Sarah， 咩事咁老气啊？ 阿左，你嚟咗啦！我咁老气系因为恨铁不成钢，肥强你真系冇鬼用啊 ！Sarah 姑妈，阿左。我做条铁有咩问题啊？ 梗系冇问题啦，只不过就算你决定做条铁，你都应该要做一条有用嘅铁，都要经过剁磨、凿钳、锯锉。 诶，我明白啦，即系话都要认真学习所有手工具嘅安全用途，如果唔系就剁唔成，俾人锉就有。 肥强终于都似翻旧铁啦，你知唔知好多行业嘅工友都需要使用手工具嚟辅助工作噶？而日常嘅工伤意外涉及使用手工具嘅都唔少，唔可以轻视噶。 系啊，肥强呢类型嘅意外，大部分嘅成因系由于业内人士忽略使用手工具嘅安全措施，亦有啲意外系由于其他人士遭飞脱嘅手工具击中，而工友长期使用或者选择唔适当嘅手工具，亦会引致筋骨劳损，例如系腱鞘炎。 啊，咁我想请教你哋啦，手工具种类咁多，选择嘅时候咧，有咩要注意啊？ 啊，选择手工具嘅时候，要选择适合工作性质嘅手工具，而手工具嘅握柄形状同埋大小要同手型配合，避免工具喺使用期间从手中滑脱。 仲要注意手工具唔应该滥用作多种嘅用途，因为好多工具嘅强度只系为某种工作性质而设计，滥用作为其他工作用途可以引致爆裂，好危险噶。 啊！我真系学到嘢啦！ 哎哟，举高双手，放低啲架生。 啊！唔准喐，点跌货噶？ 肥强，你又唔识揸，手揈揈又唔识放，你睇嚟。怎样存放手工具你都不识、啊、 好，我怕了你们，我弃械投降，等我摆埋啲手工具去埋边先。 咪住，听我讲埋先。工友使用完啲手工具咧，应该系有系统咁样放翻去工具架或者系工具箱，而含有尖角或者系锋利边缘嘅手工具，需先加上防护套。仲有啊，所有嘅手工具需要整齐咁样分类摆放喺工作间指定嘅地方或者系工具箱内。至于已经损坏或者系代收嘅手工具，就要分开存放。同贴上危险不可使用的警告牌、啊、 完全正确啊！仲要由有经验同埋合资格嘅人员进行手工具嘅定期检查、保养同埋维修。管理人员更加系要订立制度，经常检查手工具部件嘅构造系咪仍然良好，同埋睇清楚有冇损坏嘅痕迹。如果发现损坏嘅部件系冇办法修复嘅，就要即时将损坏嘅手工具弃置噶啦。 吓，好似好嘥、啊。咁使用嘅时候有咩一般安全事项要注意啊？ 进行高空作业嘅时候，要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手工具从手中滑脱、凌空飞躲，例如可以使用手绳啊。当使用含尖角或者系锋利边缘嘅手工具，工具嘅活动方向应该要远离使用者自己同埋其他人嘅身体。另外，工友应该先以夹钳或者系弓形夹，将容易移位的工件锁紧，然后才好去使用手工具工作。 有需要的时候，更加应该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具。如果使用手工具工作的时候，是会产生碎片、微粒或者是噪音，就要佩戴合乎安全标准的护眼用具、口罩或者是护耳用具。 Sarah 姑妈，头先咧，你同阿左讲嘅有关使用手工具嘅安全措施咧，我已经好乖咁咧，用支笔咧写落我嗰本咧手工具安全手册，我抄多次会再清楚啲啊！哎呀， 又点啊？ 我琴晚冲凉用咗洗镬用嗰个鲍鱼刷擦身啊，所以导致我只手呢度仲有呢度嗰度呢度受伤啊！ 哎，俾你激死啊！真系恨铁不成钢。 肥强话咗你噶啦，要选择适合工作性质嘅手工具啊嘛。手工具安全使用，便利工作好实用。我是陈乐儿 Georgina 阿左。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即安其实今日咧送俾大家噶啦，咁 Dr. Eric 咧，由于咧爱友啊，今日咧就暂时唔能够做佢嘅环节嘅。不过咧，我都想问下大家，如果你觉得咧你想屋企咧，有冇试过有个念头养一种宠物，但系唔知道好唔好养咧？嗱，如果以前咧，我就会建议大家睇下书啦。今时今日其实上网都好简单，最好咧就一定咧自己睇下呢一种宠物到底难唔难养啦。有啲咧你会觉得，好似好得意喎，细细只咁样。嗰只叫咩宠物呢？好似系一啲细细只蜜袋鼯啊，好难讲。 哇，咩嚟噶？ 类似松鼠咁嘅嘢，我见到人哋喺一啲网上咧都系有养啦，叫小蜜，系嗰啲宠物主人好中意叫小蜜，小蜜咁样叫蜜袋鼯，类似松鼠咁。我有少少谂过，但系后屘我上网一睇咧，原来都几多嘢要留意，同埋系因为 好多你未必会接受到，譬如夜行动物啦，又或者会发出一啲声音啦，又或者你喂佢时候佢可能会咬人，即系类似啦。我唔系 exactly 好记得啦咁样。阿马小强咧，你有冇谂过噶？以前细个嘅时候， 最多都系养鱼噶啦。细个咪想养 龟 咯， 龟 啊，细个 想 养 龟 啦，养咗啦，整死咗啊。 系啊，整死佢，不过养养下佢死咗啫。你唔系专登整死佢。 我俾佢冬眠啊嘛， 哦、 补晒水去啊嘛， 系、 哦、铺啲禾秆草喺度。 你听错人讲嘢啫。 我对面嗰、那个， 你识错人啫。 住我对面屋嗰个咯。 冇有眼无珠。 系啦， 系咪啊？ 哎呀， 就怪你有眼无珠。 真系激气啊！系啊，跟住想养鱼啦，唔搞嗰啲啦。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好嘅主人。 嗯，因为你要识得 take care 人哋先知。 系啊系啊系啊，我 要 摆 时间噶。 系啊，我知啊。 咁你觉得我咧？ 你絕對是啦，我都被你馴服了咯。 是喎、啊， 你諗下， 我都覺得， 我只是寄養，每日寄養三個鐘咋，都馴服到我啊。 寄養家庭， 係、哎、啊、 哦、，OK OK， 好啦， 你絕對一流。 阿邊文咧，佢話其實 你就係一隻龜。 係啦， 有咩寵物咧係最好適合去邊？我哋叫易養啊，即係如果我好口語化，比較易養啲嘅 魚咯，我覺得魚都 咁、 OK、 啊。 我覺得其實最易養嘅係咩咧？ 雀仔 唔系昆虫类型 哦， 啊、 你嗰只咧？ 小丑咯， 你嗰只点 啊？点啊？点啊？ 都唔知几劲啊！而家 系 大只咗， 好耐，好耐啦， 好耐啦， 可唔可以影张相俾我？ 可以。 我想问一下咧，咁冻嘅天气早轮咧，你有冇即系用啲特别嘅设施咯？盏灯照住佢、啊。 我冇，但系我点样都好嘅话，虽然我觉得即系好似唔，但我觉得为佢做啲嘢啦，咁样咯，我就会将佢摆近我有时会有个暖水袋嘅，系啦，咁我就用个暖水袋，可能就系摆近少少俾佢咁，我会觉得摸一摸佢个光暖啲。咁樣嗰個好啲咯，因為我冇諗住整啲咩發熱管啊，或者咩暖管啊嗰啲，因為我驚佢都唔會太長命咁。 同埋你驚佢自己行去嗰度熄咗個掣， 你驚佢 好熱啦， 好熱啊！ 哇，有排喊。 不過係嘅，呢啲爬蟲咧，我聽講我冇養過啦，好多時揾啲燈啊咁啊照住佢啊。 因為送俾我嘅嗰一位朋友，佢就係話其實佢哋應該得半年貨仔嘅啫，過咗啦。 啊、恭喜 你照顾得佢好 喎，系啊，过咗啦， 长寿喎、 啊。我想问一下可唔可以繁殖噶、 我唔知佢一只点繁殖啊？ 唔系，即系如果可以繁殖嘅，就叫佢送咗只俾你。 冇，我觉得咁样都几好啊。系我有时候我叫佢小丑咁，好得意啊。 你觉得佢识唔识听你应？ 我理佢识唔识啊？我自己将佢二人化。 喂乜嘢啊？ 喂嗰啲啫喱啊。 香蕉咧？ 香蕉我有请佢食香蕉。咁但我唔敢喂其他嘢，我唔知嘛，咁我就根據佢俾我嘅。 肚痛啊！ 係啊，我驚陣間佢帶我睇到 Derek， 我 book 佢唔到啊，驚，所以冇。我就食兩樣嘢啫，香蕉同埋啫喱。 哇！喂，有幾？好易打你喎， 好易打你。 佢嗰啲衞生點搞啊？ 我就會點做呢？朝頭早咧就係其實因為佢教我啦，就用啲水要擠濕佢。咁可能係因為就係佢要一個比較濕潤啲嘅環境啦。咁同埋就係食嗰兩樣嘢啦，以及嘅就係總之可能兩三日嘅時候，就算佢食唔曬，你都要拎走佢，因為佢會變壞嘅。 費事有蟲仔。 係啦，冇錯。咁蟲仔方面嘅話，我已經係治得好好噶啦。咁我間唔中嘅話，我就會將佢嗰啲乾草咧就會全部清一次。咁啊，跟住就換一啲新嘅落去噴翻濕佢嘅，擺翻佢落去嘅話，跟住佢又揾嗰啲位咁樣，跟住又鋪住自己又見唔到佢。 真係啊，好得意啊！ 唔中意見到光嘛，係啊，咁我唔會逼佢咯。但我有時會夾到，要攞佢出嚟。 有愛心，愛心，愛心， 同佢接觸一下。 係啊，好開心啊！所以我成日有時我見到佢，我見唔到佢一段時間，我就心諗就佢應該差唔多。點解先我見到佢嗰時候佢 龍精虎猛， 揾地方擊啊，揾地方攣就匿埋咯。咁樣， 你有冇將佢 得意啊？ 擺出嚟同你愛因斯坦喺度玩啊！愛因斯坦諗 唔 到個獎， 愛因斯坦會傷害到佢。 我驚佢個手啪咁樣，跟住佢就唔得噶啦，小丑唔夠佢打噶。 佢唔係打佢，但係佢只要一撥咋，就跌對佢有影響噶啦。係 啊，咁樣咯。 養寵物咧，除咗即係呢啲嘅叫做衞生啦，譬如養啊，點樣養啊，餵啲咩，其實有時咧，我睇一啲爬文咧，就係話，甚至要留意埋佢開唔開心。譬如有一種 咧，我覺得係。我觉得冇乜 爬虫类，譬如嗰啲咩变色龙嗰啲咧，哇！我睇佢，我净系睇完嗰个嗰啲介绍文咧，都唔想养。嗱，我个人觉得啫，有啲好中意养变色龙，你知边啲啦？ 我知。 咁咧，佢咧要制咗一个好似翻佢原有嗰个生活环境咩？嗰啲沙漠啦，嗱，温度啦，用翻啲特别嘅沙啦，仲要整一啲。 類似嘅植物係近似佢住嗰啲區嗰啲植物，你要揾又要種啊，擺喺嗰個盆裏邊有適當嘅空間，即係好多嘢嘅。即係錯一樣嘢咧，佢係未必會死嘅，但係佢會唔開心咁、咯。係啦，咁呢篇文章嘅就是、有啲咩叫異樣咧？第一就唔阻定啦，第二咧就係話冇異味啦，第三咧就。適合一個人養，因為你當冇人幫你照顧， 即自己照顧， 即你可能好早翻咗工，夜晚先翻嚟，咁一個人咯，咁所以要同埋唔好嘈咯，呢啲都係比較難達到。誒、哎，仲有就係冇危險性，冇 嘈啊！ 我中意 好嘈， 我中意聽到雀仔聲， 我都中意。 係啊，只雀仔，不過我最怕呢個發發發咧，將嗰啲雀叔咧揈到去周圍係曬啊！ 係噶，會噶會噶，係啊！同埋而家好多人養雀仔咧，佢唔係真係擺喺籠噶啦，即係真係由佢喺屋企好似貓狗咁周圍飛啊，周圍。 哦，鸚鵡啫係嘛？ 雀仔 你有冇見過人哋帶鸚鵡出街？ 有啊，好型噶， 好開心啊！嗰次我見到佢帶個灰鸚鵡出街，好乖。 帶啲巨龜出街曬太陽我都見過， 巨龜我都有。係 啊， 有時有啲人。去喺個天台啊，係咪喺個天台嗰度即係嗰啲屋苑啊，有天台嘅咧，你知唔知有好多隻好大嘅巨龜咧？ 巨龜啊， 放佢哋喺下邊嗰度曬太陽 啊！好開心㗎！我以前仲識個朋友， 變得成各樣啲白色，好開心啊！見到咁樣， 我知啊，我有個朋友佢養蝦，嗰啲觀賞蝦咧，哇，300蚊隻喎， 係 好細隻㗎嘛， 好細隻㗎， 我知啊，知邊啲。 跟住佢話我每日都會數下佢，因為佢驚佢彈出嚟啊，諸如此類啊，佢驚啊。 唔係遲啲你新年尾嘅時候，你真係掃又有蝦乾食， 係喎，掃埋個台底，阿媽今晚有數啊！係 啊，今晚可以加薪， 哇，好貴啊！但我唔知即係點樣觀賞啲蝦咧，我真係唔識。 誒靚嘅咯，同埋佢咪會變色㗎，會唔會啊？ 佢有紅色啊，有啲係透明嘅，好得意嘅，真係好得意。但我睇就 OK。 我有朋友又喺度玩咩嘅咧？玩 jellyfish 係乜嘢？ 水母。 水母細細只嗰啲水母，好靚， 靚 嘅。但係搞咗好耐，因為佢個缸啦，又唔知點樣有一啲嘅盆景咧，即係嗰啲景物，佢要點樣整啦？ 砌個缸好靚㗎， 砌個缸搞咗好耐，但係我覺得嘅就係佢真心中意，因為佢就一有時。佢就會要逼佢老婆同佢一齊，跟住就去買，又唔好話逼嘅。咁跟住佢就係即係逼下逼下都係自己去啦，係咪？係 啊。 咁跟住佢就去買唔同嘅嘢，咁翻去砌完之後，咁佢就影啲相，又有啲唔同色顏色嘅燈。係 啊。 咁跟住咧，嗰啲嘅裡面養嗰啲咧，又會變唔同嘅顏色，我覺得好靚咯。 係啊，真係好靚。 係屋企喎。 其實啲老婆中唔中意個男人玩呢啲嘢？ 我覺得唔好唔中意。 冇乜所謂啊。 好過佢出去玩第啲嘢啊。 玩咩？ 你話咧？ 玩。 兔仔， 叫我讲咩死喎？ 咁啊，唔系唔好讲啦，系快啦，晏昼一点钟。 哇！ 喂，听日系我哋2023年 拉 屎一集 啊， 记得支持，记得听，听到10点 再嚟过。 OK。In the house to make the party wilder than you. Dancing on the smash, so let me set it. See how I'm rolling the vehicle pathetic. Group heads, they all wanna do mad. Sipping my way every day, popping coochies. Bring that booty over here, girl. See, I've been watching that for years, girl. And if you want sugar, you won't regret it. Your mama made ya, I wanna sweat it. I see you in this party, cool with everybody. But my body wanna push up on your body. Big poppy, gang with old Janoppy. Won't wait for the somebody stop me. Cause if you're going down like this, when I flex, you let me know if my flow be sexy. Yeah, flow be sick. Yeah, you're on my mind, and you think I'm sick. Let me hear you sing it. Everybody in the place, put them hands in the air. Yeah, check it out one time. You know it's for real. Then trash if you are on your set. Getting biz, come on. Na na na na na na. Yeah. Mercedes.